Hey，Hello，欢迎大家来到海森 Podcast EP10。现在时间2020年9月3号晚上11:47，礼拜四。好，那今天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进入正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啊。OK， 今天大家应该会发现标题上应该会出现一个人名啊，可能他就是一个歌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名字有点陌生，不太会念。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太会念。好，这位歌手呢叫做 Queen92。然后后面的那个 XC2 就是罗马数字的92的意思。然后今天要介绍这个艺人呢，这个歌手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我先给大家听他应该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Would you love me less if you know the places that I've been? If you know the damage that I did? Would you love me less now?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 Queen92 还有我们 Max 所合唱的这个 Love Me Less。 然后呢，这首歌呢是在我认识 Queen 这个歌手之后我才知道他有唱这首歌，所以他其实不是让我认识 Queen 这个歌手的这首歌的那首歌这样子。那我会认识 Queen 的那首歌其实就是我待会要给大家听的这首 Flare Gums。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 YouTube 上面被演算法跟自动播放慢慢被推播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找我练习拍 MV 的素材吧，所以我在找一些美国的小歌手跟一些小导演，然后我在看他们作品，我就研究一下他们是怎么拍的，然后我就刚好看到那首歌。那首歌他是跟那个 Chelsea Cutler 一起合唱，他也是一样是就是在美国比较小型的一点小型的歌手。我觉得他们那几个都很不错，就是Chelsea， 然后 Jeremy， 然后 John， 他们那几个哦，之后再慢慢介绍给大家。因为其实像美国这种小歌手，他们就是你如果有在看 Spotify 上面的每月听众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听众很高哦，他们听众大概都有500万以上，甚至到1500万左右。 然后你去看那些主流歌手啊，他们没有在发片的时候，其实他们大概会掉到1200、1300。所以我大概可以分成，你知道吗？歌手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就是稳定输出型，就是如果你把他的艺人的页面打开，例如说 Spotify， 我只有用过 Spotify， 其他平台我不知道。反正你把他的艺人页面打开，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首页会排他最目前最多人听的十首歌，然后你去看那些歌手，有些歌手呢就是可能第一首歌2亿点播串流，第二首歌1200万，第三首歌3000万，然后第四首歌1亿，然后第五首歌1000万这样子。可是有些歌手就是第一首歌5000万，第二首歌6000万，第三首歌4000万，第四首歌可能8000万这样，就是它很平均。可是你去看他的每月听众哦，通常差距很多的，还是会比很平均的人高。那就其实这不是好事，就代表说你可能只有一两首代表作，然后你就没有再创造出更多好听的歌。但是你看像那种稳定，像 Queen 这种歌手，他们就是他每首歌其实都不错。当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的制作人选得很好，就是他制作人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不是一直都是他，但是他有一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iMac， 就是大家听到那些很特别的音色，就是那个 iMac 做出来的。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我在猜他应该是他的，也算半御用，不知道有没有御用，但是也应该也有合作过蛮多次。因为我发现 Queen 他这个人的风格都是这样子，他就是比较偏现代一点的音乐，就是我说就是效果器出来的音乐，就是他不是真实的乐器去演奏的。然后今天为了我先给大家听我入坑 Queen 的这首歌好了 ，Flare Gums。 Focus on you in the light. It helps me feel my emotions. Why are we at such a distance? Find ourselves so out of frame. This love stay calm in the night. Yeah, help me heal and reopen. Why are we drifting away from everything we wanted to save? I told you I'd be down forever. Loving you is danger, but it don't feel wrong.It's old news, I should look for better. Falling back to strangers, leave me hanging on. Flare guns go off in my head, saying not to call you this late. Still I doubt those numbers every time. Why do I replay those messages that you left at the tone last May? Slowly wishing you were never mineYour face became all I know. I tried to picture when that the why are we praying the edge is making me feel I'm to blame. I wanna know what's the deal. Where have you been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me? Is there a new girl silently screaming in name? I told you I'd be down forever. Loving you is danger, but it don't feel wrong.It's old news, I should look for better. Falling back to strangers, leave me hanging on. You leave me hanging on. Flare guns go off in my head, saying not to call you this late. Still I doubt those numbers every time. Why do I replay those messages that you left at the tone last May? Slowly wishing you were never mineGo off off in my head saying not to call you this late. Still I dial those numbers every time. Why do I replay those messages that you left at the tone last May? Slowly wishing you were never mine. Flare guns go off in my head saying not to call you this late. Still I dial those numbers every time. Still I dial those numbers every time. Why do I replay those messages that you left at the tone last May? Slowly wishing you were never mine. Slowly wishing. OK， 所以刚刚大家听的就是入坑我本人海森的这首歌 Flare Guns， 然后他也是开启了我开始听美国这些中小型歌手之路的开拓者 Queen 92这样子。OK， 其实像他刚跟他合唱的这个 Chelsea 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嗓音很特别？然后现在我觉得他现在的在音乐串流平台上面的播放量，我觉得也很稳定，大概都有八九百万、一千万左右，就是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我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这样子。我很常在看他们的数字啊，对对对，我个人喜好这样子。他们都是从五六百万这样涨上来的，我觉得就是很欣慰，这样子很感动。他们其实我跟他们年纪也没有差很多，大概都他们大概也就二六 ，Queen 好像也才28岁吧，然后 Chelsea 我记得也才26左右，就没有差很多啦。那我现在在这边录 podcast， 然后他们已经赚了好几百万。好，没有没有啦，就是不一样，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我在这边推荐他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给我的听众们这样子。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 Queen 他的嗓音还蛮，以男生来说算是有点高高尖尖的，对不对？不过其实他本人声音是很低的哦，他本人声音大概就是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更低一点点。因为我刚刚为了就是介绍他，我有去恶补偷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interview 这样子，然后呢还蛮有趣的、啊，就是但我发现 Queen 他其实他这里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的确、哦、他真的不是名字哦，他是一段话的缩写。然后 Queen 他在那个访谈里面有讲，这段话的原文是讲 ，Quit unless your instincts are never neglected， 就是简单的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可能。你要追随你想要做的事情啊，不然其实没有人会告诉你，讲真的没有人会叫你不要做，反正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努力去追随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把 quit 嘛 instincts unless 然后 never 然后 neglect 的字母开头合起来就变成 queen 这样子，就这样子，很可爱吧，就是蛮酷的。然后呢原本他的艺名就叫 queen 哦，然后后来他们可能公司把他说是 trademarks， 就是他商标可能有点问题。那我在猜可能是公司，你知道你其实换公司的你的艺名是要变的，所以反正他就在后面加了这个 92， 就是他的出生的年1992年，就是 92， 然后他转换成罗马字母，罗马数字就变成 XC2 这样子。 OK， 就是其实大家知道吗，换公司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哦，是一件超麻烦的事情。所以你看像台湾有些艺人不是突然改名吗？就是那个像葡萄姐姐不是突然叫做米可白，然后大家想说啊，改名可能是啊想改个运怎样？不是，他们是换公司，好吧？他们换公司就是必须要改艺名。然后像之前那个玛利亚，然后现在改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他现在就是叫另外一个名字嘛。很多艺人都改名了。然后跟大家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钱哈，就是一切就是跟利益跟你当初签的约有关系，所以你才必须要改名这样子。然后美国其实更可怕，你看台湾可能一个约。可能一两百万、一千万之类的，可是国外的那种歌手的约是很可怕的，那种可能是会到亿美金，可能会签到个4000万美金，甚至8000万、1亿美金都有可能。他们那种是天价肥约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如果要跳槽，如果要换公司，就会非常的可怕。像那个前阵子那个嘛 ，Taylor Swift， 他基本上他前阵子就是。转型前的歌几乎都不能用了，就是他转型的阶段，我给大家看，我给大家有个概念，就是 大家还记得泰勒斯他大概 他最早以前出道的时候，大家给他的就是乡村小天后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背着吉他嘛，然后唱情歌，然后那时候很多像什么 A Love Story， 然后 You Belong With Me 什么什么这种很可爱的小情小爱的歌曲。然后后来大概到了1989之后，那张专辑之后，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太详细的解析啊，大概他大概到了就是 Reputation 之前的几首歌就已经开始转型了嘛，因为就是人红是非多，他被太多人攻击了。比较大家可能有比较有一点印象是康涅，不是我在那个 MTV 大奖嘛，是 MTV 还是 Grammy 忘记了，反正就是直接把他的奖杯抢下来嘛，然后说因为他那年啊应该是 MTV 啊，因为他拿下音乐录影带的大奖，然后他就把 Taylor Swift 的奖杯拿下来，然后就说 Beyonce 还有他看过最好最好的音乐录影带就是 MV 这样子，然后他们之后就有点牛肉嘛，到现在都还有。好，这个要讲很多啦，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地狱帮奈奈》啊，我已经推荐第二次了。大家想要看深度的解析，你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 自己去 Google 他们的牛肉。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网站都做得很好，像什么 Tipper 应该是叫 Tipper 吧，然后什么 Jasky 杰西那种都蛮喜欢关注这种美国的八卦的，还有一个 IG 叫做 News Daily Hong Kong， 不是 Hong Kong 就是 News Daily HK， 就是香港的简称 HK 这样子。那个 IG 账号我也不错，就是我觉得他都会分享最新最新的欧美八卦，就蛮推荐大家去追踪那个 IG 的。然后那个 IG 是香港的粉专哦，不是台湾的，所以就是不要再觉得他是台湾人弄的，就是他有一些用词是香港的用词这样子。好，这段讲好多，我先给大家听下一首歌。 She's a psycho from a Midwest suburb. No straight jacket could hold her. Wild eyes, they will lure me in her trap. I go mad just to hold her. Until I noticed that something was strange, out of my range. There was no way back. Something went off in my brain. She was insane. Here she goes again. A psycho from a Midwest suburb. I woke up and I told her.You warmed on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 And the look on your face will slowly come undone. Cause it was all a front. And quietly, I say to your face that you will need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And no, you warmed on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A loose cannon with a temper so absurd. Hiding from the police, yeah. Took pills with a name I'd never heard. But they were for sleep, she fooled me. That's when I noticed that something was strange. Out of my range, there was no way back. Something went off in my brain, she was insane. Here she goes again, a psycho from a Midwest suburb. I woke up and I told herYou warmed on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 And the look on your face will slowly come undone. Cause it was all a front. And quietly I say to your face that you will need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And no, you warmed on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Something was strange, out of my range. There was no way back. Something went off in my brain. She was insane. Here she goes again. A psycho from a Midwest suburb. I woke up and I told her. You warned on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 And the look on your face will slowly come undone. Cause it was all a front. And quietly I say it to your faceThat you will need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And no, you won't know me when the feeling's all gone. And I tell everyone, hey. And I tell everyone. OK， 所以刚刚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traight Jacket。但我发现其实 Queen 他的哦，大家我才播到第三首歌，大家应该没感觉。反正大家如果去看 Queen 的专辑啊，或者他的单曲，就发现他的歌名都取得很可爱。然后他其实写歌都是很多都是有关他从小到大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他所得到的启发或者是感触吧，然后把它写成歌，所以都我觉得都蛮可爱的。然后 Queen 他的。因为制作人嘛，制作人很优秀，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曲音色都很好听，然后曲也都很不错。不过歌词可能就是一般般，比较平淡一点，没有特别去压，或者像什么 Kendrick 写的那种很可怕、文绉绉那种，然后可是又很好听这样子，就是很可爱的歌词。不过就是对曲很好听，我觉得这是重点。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在听歌的时候，正常人在听歌的时候，通常会。脑袋不会一直去想歌词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你会跟着唱，但是正常人不会认真的去听歌，就是正常人会可能我现在在扫地，然后播个音乐来听，我现在在开车播个音乐听，他不是认真去品尝这个音乐的。所以其实有时候词说真的，在除了饶舌以外的地方，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除非是摇滚情歌或者之类的东西，你大概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可能会这一段话可能会唱的比较用力、比较久的时候，那段话可能就会比较重要。我们先来听下一首。 Maybe it's 'cause your mom never kissed you. If you ever cried, you wipe with muscle tissue.Pressing more than me's not the issue. I know you're actually weaker than that. Let's open up and get deeper than that. Like, why are you only vulnerable when no one's around? Your gym membership is not a crown. You're not so tough. I know that nightlight song when you sleep. You're not so tough. Yeah, you watch he pray love on repeat.And I'm sure you'd win in an altercation But you're still insecure to me Also mess me up I know you're not so tough Are you insecure that the steroids are causing hair loss? That your Lulu shorts don't quite vibe with your camo AirPods? And if I ran into you past sunset I'd probably be scared of But I know you're honestly weaker than that I bet you know that you need to relax And I don't mean to come at you like it's Watergate My pale ghostly body's purely water weight Yeah, I should probably substitute what is on my plate But I still acknowledge those feelings inside Let's work on your habit to run or to hide Like, why are you only vulnerable when no one's aroundGym membership is not a crown You're not so tough I know that nightlight song when you sleep You're not so tough Yeah, you watch he pray love on repeat And I'm sure you'd win in an altercation But you're still insecure to me Also mess me up I know you're not so tough You're not so toughTough. I know that nightlight song when you sleep You're not so tough Yeah, you watch he pray love on repeat And I'm sure you'd win in an altercation But you're still insecure to me Also mess me up I know you're not so tough OK, 刚刚给大家听的是我们的 Tough 然后这首歌它是跟那个 Noah Kahan 一起合唱的不过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应该还是 Queen 的那个部分了。那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算有一点点小重要吧，因为这首歌刚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我自己觉得状况比较差的时候，好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会一直很常 听到我讲这句话，反正因为我大家也知道嘛，我就是一直在听歌，所以你心情差的时候就是会乱七八糟的黏着到一些歌曲，然后这就对应到了我 EP 忘记起前面讲的音乐的鸡皮疙瘩的连结，好不好？都会记起来这样子。好，然后呢，这首歌就是，然后大家应该去听那个歌词，大概可以我简单的讲给大家听啊。这个歌词就在讲说，有一个霸凌的人，算霸凌的人啦，对，他可能他对你很凶啊，然后他其实不是真的这么凶，他其实是因为自卑，他害怕你，所以他才会凶你，然后让你害怕的这种感觉。他歌词就在讲这种意思，我觉得还不错。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这种，他没有直接像饶舌歌手回复、哦、我现在屌很大，然后开 AMG， 然后你知道辣台妹，我们要干大事，没有啦，就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从特别的角度去写歌，对，他没有很直白的讲出来哦，我现在唱歌赚很多钱，我现在已经屌大了，就是我已经不怕了，没有，他写的很文雅，他写的很委婉这样子，对，这是我喜欢 Queen 的部分。然后像我记得我应该是上礼拜吧，我看那个刚好看到 Karen CC 的 IG。然后他发了一个问答的问题吧，然后他把它存成影片，然后 po 在 IG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的现实，他是限动这样子。然后有人问他说 ：“Karen， 你觉得你现在你做的音乐是独立吗？”他问 Karen， 你在做的是不是独立音乐这样子？然后 Karen 的回答我觉得蛮有趣的、哦，他说现在其实很多独立音乐人，然后或者是这些地下制作人这样，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已经都很不错了，所以。其实讲真的，现在对于主流跟独立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可能台湾，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很明显，可是国外已经发展的蛮成熟的。我们不要拿音乐做比喻，像大家国中、高中、哦，我觉得这可能有点抽象，反正大家可能五六年前或七八年前，应该一定听过一句话，那时候林书豪刚出来嘛，然后就讨论到说，哎，为什么？台湾的篮球跟美国篮球文化差这么多，为什么他们随便一个街头篮球，或者是随便路边那种篮球场的人就这么强？因为如果你去美国，可能你去住宅区，或者是你去市中心那边，你可能走没几个路口，你就会看到一个篮球场。但是你在台湾，你看不到，你可能公园，然后那个篮网都破掉，然后你去学校，他半夜也不给你进学校，就是。没有那么多篮球场，我们资源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普及。然后相对于他们，其实音乐也是，他们在音乐制作在饶舌上面，他们其实是随处可见的，真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反正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制作人，你知道是多么珍贵的事情，真的是很珍贵，太少人愿意当制作人了。不要说讲真的，现在就是饶舌歌手满街跑嘛，然后没有人想要做音乐，就是。剃刀奖，我们的剃刀奖，剃头奖先生，就是有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嘛，就是大家都想要当那个 F1 赛车的车手，然后没有人想要去当那个中继站，就下来帮忙快速用最快速度换轮胎的那个人，大家都想要开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文化啦，就是风气的问题。希望不止台湾，我觉得希望整个华人、整个亚洲的那种音乐的风气，我觉得都可以再普及一点。因为我觉得普及化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多点开花。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问题真的不大，像美国可能不同的州、不同的区域，北部和南部就会第一个他们口音就不一样了，在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中国就更不用讲了嘛，他们更夸张，他们还有自治区。而台湾可能就真的讲真的南北口音就差一点点而已，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们的音乐文化可以普及啊，希望可以台湾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子。OK。先给大家听下一首歌 Middle Finger。 You're so absent, like what's the deal? Hopefully you're acting up cause you can't live without me. When it comes to us, it always leads to one thing. But I need something more than your time. Yeah, I love me some love and affection. I'm so tired of being stressed and polite. I don't wanna waste another moment with us apart. Baby, this should be simple. Loving me's not that hard. You're always on my agenda. You've been on it from the start. But when you act like it's nothing, it's a middle finger to my heart. I think it's crazy, I know this is wrong, but I can't stop you from doing what you want. 刚刚给大家听的是我们这个 Metal Finger， 是我们的 Queen 跟 Phoebe Ryan 一起合作的歌曲。我觉得 Queen 他蛮会挑人的，你知道吗？他挑的跟他合作的歌手都是声音，我觉得辨识度还蛮高的人，像 Phoebe 啊，然后像 Chelsea， 还有 Max 都是嘛。对，就是然后又会挑人，然后制作人又给力，又蛮会想，然后 Queen 本人又蛮会想旋律的。然后刚那个嘛，副歌。如果大家有戴耳机或是 bass 比较好的耳机的话，那个副歌一进去 ，I don't wanna go na bang， 然后 future bass 直接炸下来，有没有觉得很爽？好，对，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很短的 future bass， 就是我个人的偏好，就是我听了心脏你知道会痒痒的，很爽这样子。哦，反正也困很多好听的歌，但我今天没办法一次介绍完，我直接推荐给大家他的播放清单好不好？就是你们去 Spotify 上面找 This is Queen 92。好，就是再给大家一个小 paper 啦，就是今天你如果喜欢一个，好啦，我就讲，你今天你喜欢一个歌手好了，你就是去 Spotify 找他的播放清单，找他的播放清单。我再讲一次，因为很重要，要讲三次，找他的播放清单。为什么？因为播放清单是会有人用心去把它做出来的一个歌单，不是 Spotify 直接从数据然后比较出来，哇，这首歌很多人听，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歌单，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歌单，如果是 Spotify 做的，它就是直接抓数，它直接抽数据出来扫， 要哒哒哒，然后啪啪啪啪啪凑在一起这样子。虽然这个歌单是 Spotify 做出来，但是我觉得 Queen 的这个歌单做的还不错，因为你知道吗？他的歌简单来说就是每首歌他就是那个嘛比较平均的歌手，每首歌都不错听，对。所以 Queen 的 Spotify 歌单我觉得 OK， 但是呢，你们可以去听一些听众私下做的歌单，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好不好？大家自己去挖宝啦，好不好？那个就像那个你走在路边嘛，有人那种大拍卖，大家自己去挖宝，一定会挖到宝。我就挖到好几次这样，之后再慢慢分享给大家。好，好累哦，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明天还要上班。好，让我抱怨一下。好，我们现在听最后一首歌，我等一下还会再跟大家聊一下，先给大家听一下最后一首歌。 Said, have we outgrown our childhood memories? Paranoid that we may have some postcards with our names signed gently. Writing out what's in my head. We're wasting time, you claim there's plenty. It's all I think about in my bed. 22 years in a row, I never missed you around my lows. Cause you were always there. Yeah, you were always there.Breaking my body down slow. I never told you to up and go, but I still know you're there. Yeah, I still know you're there. You'll wait for me tonight till our moment arrives. I'll stay writing words in the memory of you. You tell me where you're. Don't mind me saying, but I can't stay longer. Where you're.Leaving this place and I'll be good. Hold on to me, hold on to me. Panama and I seem so sad. Have we outgrown our childhood memories? Paranoid that we may have some postcards with our names signed gently. Writing down what's in my head. We're wasting time, you claim there's plenty. It's all I think about in my bed. It's all I think about in my bed.25 years feeling old. I was younger when you came home. Now I'm so aware of all how much you care. I'm taking my time on the road. So these memories I always hold. Yeah, I'm so aware of all how much you care. Cause you were me and I was youTears rushing once our time was through. It's not often I see you coughing. Just know I'm lost in the pain from you. You tell me where you're. Don't mind me saying, but I can't stay longer. Where you're. I'm leaving this place and I'll be good. Hold on to me, hold on to me. Panama and I seem so sad. Have we outgrown our childhood memories? Paranoid.We may have some postcards with our names signed gently. Writing down what's in my head. We're wasting time, you claim there's plenty. It's all I think about in my bed. Feelings change and feelings go. I know this, I know. Though we're distant on this road, I know this, I know. There's a feeling in the waves. Your eyes on meAnd suddenly it all feels okay. Hold on to me, hold on to me. Panama and I seem so sad. Have we outgrown our childhood memories? Paranoid that we may have some postcards with our names signed gently. Writing down what's in my head. We're wasting time, you claim there's plenty. It's all I think about in my bed. 其实我这礼拜听比较多的应该是另摇啦，就是另类摇滚，就是而且我还是听那个90年跟2000年附近的美国另摇。但这礼拜因为就是刚好我们那个帮我们剪辑的毕同学，所以礼拜五有事，那现在礼拜四嘛，礼拜四的半夜，所以算是紧急 准备好的一集，所以我想自己，然后刚好我也想，我上礼拜有讲嘛，我想要做这个类似主题性、比较有主题性的人物的歌单介绍这样子，所以那我想说，那我这礼拜就试着做做看，因为也没什么时间准备，所以可能有点乱啦，然后刚好有点累，所以今天的 EP 10可能话会比较少一点，但没关系，我就是我直接介绍一个好歌手给大家这样子，大家回去慢慢听。然后其实最后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刚有犹豫一下，但是大家也知道嘛，刚上一首歌的结论我就跟大家讲，我直接介绍 Queen 的歌单给大家，所以大家就回去慢慢听吧。好，我直接点出来哦，我犹豫没有放进去的歌有 Stacy， 然后有 You and Us， 然后有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然后还有 Fake Danny， 哦 Fake Danny 真的很不错，大家去听一下。然后还有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us？ 还有吗？还有非常多，大家自己去好不好？这个歌单真的 Queen 是你们需要听过的，就是它不是最好的，可是我觉得它是你需要，你可以去，就像餐厅嘛，嗯，没有到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吃一次看看。哦哈 ，Queen 就是属于这种歌手，推荐给大家啦，好不好？OK， 那这就是今天大概的内容。然后呢，我之前有讲到的我要筹备的那个新节目嘛，我们上礼拜已经录完了第一集，我觉得效果还不错。然后这个节目可能也是跟海神 Podcast 一样，录到第三集或第五集的时候，等我们东西都弄好，然后我的图片跟整个概念都弄好之后，才会公布给大家。所以就是新的节目已经在路上了，已经 on the road， 所以大家就是期待一下，然后我也在努力的把它完成这样子。对，然后我这礼拜就是在剪辑地狱嘛，反正我这礼拜基本上我上班的时候剪片，然后下班回到家还是剪片，就是我觉得我眼睛已经快爆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还睡不好，然后脸长一堆痘痘，就是压力爆大，压力巨大的那一种，知道吗？就是这个礼拜基本上我已经每天基本上工作的每一天都在剪片，然后就是上班，从上班剪到下班这样子。然后老板原本他之前跟我说，我大概哦，他看我很累很辛苦这样，他说好了，你两个礼拜好了，两个礼拜帮我生出一支影片这样子。然后他今天又跟我说，哦，那我们还是尽量维持一周一支。OK， 好 ，OK， 因为你知道我累的不止眼睛，还有我手腕，因为我手腕已经，因为我刚公司刚给我配的电脑，那时候我是我自己去配的，然后我直接请那个原价物的人就帮我挑一组键鼠。就帮我挑一组键鼠组这样子，然后他给我挑个超烂的滑鼠，不能说他烂，但他就是太小颗，他那个小颗到就是你绝对，你可能可以拿它来休闲看影片，可是你拿它来工作，我觉得你手腕绝对会爆掉，绝对万岁到，好不好？绝对万岁到。所以就是前期我用那颗小滑鼠剪片剪到手真的快爆掉，然后我前阵子真的受不了，我就买了一颗人体工学的滑鼠，但是它是很便宜，299那种，我在虾皮上面买的，然后。不错，一用手马上真的，我觉得人体工学滑鼠真的很屌。虽然你一开始会不习惯，可是你用一用你就会习惯。但是呢，很可惜，因为它299嘛，它就坏掉了。我用两个礼拜它就坏掉了，所以我又不得已又用回那颗小的滑鼠。刚好我换回小滑鼠的时候，片量直接暴增，然后就在工作的时候就剪了一堆片，然后我真的受不了，我手腕已经快爆掉的时候，我先拿我家里的滑鼠，就是我家里买那颗。类似电竞的滑鼠，我就拿去挡，但是发现没有用，你知道吗？因为你手腕那边的肌肉已经发炎了，而且电竞滑鼠跟办公滑鼠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电竞滑鼠它主要是主打高 DPI 嘛，就是你的移动速度要快，你才不会，你知道吗？错失掉、错杀任何一个敌人。但是你用久的手一样会酸，所以你必须要买工学滑鼠。然后反正就是我蛮开心的，就是我老板有让我买这样子，因为老板。他看到我手腕每天都在那边转，其实我刻意转给他看了，我就把手靠他很近这样子。我讲过嘛，我老板就坐在我的正右边，就是旁边哦，就是并排像小学生那种坐，他就是直接坐在我右边哦，因为他希望他可以跟我讨论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常常转给他看。然后我那天跟他说，我想换大颗一点的滑鼠，他说哦，我有看到这样子，啊，那你可不可以？啊，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换好一点的？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啊，那我就照看。后来就是。就 Google 到嘛，就是有这个我们办公室的滑鼠之王，就是鼠王啦，就是罗技的那个嘛 ，MX Master 三代这样子。然后当然价钱是有点让人却步啊，3990块。然后其实我也是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反正我就是跟老板问说，那这只可以吗？这个滑鼠可以吗？然 然后我还拿二代去比，因为二代是2700这样，然后没有差到很多钱。然后我拿这两颗去问老板这样子，然后老板就说：“那你觉得你要用哪一颗？”我就说：“那我建议当然是直上哦，光顶会比较好，因为可以用比较久这样子。”然后说：“好，那我就刷卡帮你买。”然后就 PC Home 找了网址给他，然后就跟我说应该明天就会到了，然后就说好，谢谢。对，还不错啦，虽然我们老板就是毕竟是一个就是商业人士，他可能比较不懂做影片的专业，或者是他我们是健身教练的一间工作室，大型工作室这样子，然后就只有做教练课这样子。虽然他就是可能有时候不太懂我们的工作内容，但是算还可以啦，就是他愿意花钱这样子 ，OK， 算还不错。好，怎么突然扯到这里？从我的新节目快要诞生扯到这边。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大概先到这边。然后这礼拜可能有点胡言乱语，抱歉，因为算是临时才生出来的节目。也有点累了，因为明天平常我们都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晚上会比较轻松，隔天不用上班，所以会录得比较轻松。那今天比较赶一点，抱歉这样子。然后推荐大家 Queen 92， 大家赶快去听他的音乐，非常赞。好，那这就是这礼拜的海声 Podcast， 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大家拜拜。